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，别理会。 想你0:01，现在早就过去了。我要忘记你，想用记忆这块抹布将你擦去，可却发现你已经凝固在我心里了，好像我们只能用痛苦慢慢将你融化。可我想，这个冬天是不可能的了。我宁愿去泡泡温泉，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来听听罗大佑的这首宁静温泉。 怎么说，我们总在积雪闹中寻找寂寞，开一切灰飞烟灭只为了复活，这心有故之中怕谁寂寞，是你啊我最后的家，相聚之前总有个分离啊，是你啊不到谁的家，就像谁的笑容去解答，谁的是谁的非谁的错，恩人慈悲的姐妹啊，请你保护我，没有人在雨的夜晚共享清醒，在有生多情之年相互解脱， 是一步步向火里退，

天空。也许失眠是为了等候，等候着第一道晨光，温柔的树在头发上。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。 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突然爱上你。还有那些黑夜中轻轻流淌的旋律。这里是夜歌，伍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. Now it looks as though you're here to stay. Oh, I believe in yesterday. Suddenly I'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. There'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. Oh, yesterday came suddenly. Why she had to go, I don't know. She wouldn't say. 学生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哦，我是双学位，是国际贸易和英语的双学位。我也听一些广播电台，尤其是深夜的时候，非常好，既有轻松的东西在里面，然后又有一些人生的感悟。不喜欢那种特别，比如说是像摇滚这种，我不是很喜欢，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歌，或者是像爵士的，都挺喜欢的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

他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